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我们的东京就是日本继续前行。上一期我们已经开启了东京文化圣地的巡礼之旅，今天我们就继续啦。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东京都美术馆。东京都美术馆由前川国男设计，位于上野公园的星巴克后身。展馆用红色的墙砖作为外立面，是东京最有亲和力的美术馆。这里主要举办各种公募展和企划展，一年300多场的展览，让爱好艺术的参观者们更加接近艺术的殿堂。馆内还会举办各种高级别的展会，并且设有专业美术图书室、商店和餐馆。场馆一方面作为油画、日本画、雕塑、工艺、书法等美术团体的公募展会场，开展租赁业务；另一方面也和报社等合作，举办展览会，开展自主业务。此外，东京都美术馆还提供画室，作为市民业余爱好美术小组的创作场地，提供礼堂，作为与美术相关的演讲会场等等，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乐园。夏厅风俗资料馆。这是一个可以穿越时空当主角的体验式场景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东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户时期下层人民的生活痕迹在迅速消失。为了纪念和收藏这一切，在上野的不忍池河畔，东京夏厅风俗资料馆建立起来，展示了江户时期百姓的生活环境。馆内分为两层，很好地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对民俗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了，参观者可以直观地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民留下的资料和印记。逛完台东区，接下来请跟随袁一一起去到东京的港区。港区境内有比较著名的六本木商业圈，经过设计师与艺术家这些年的打磨，六本木区域已然演变为城市潮流中心，成为集创意、个性、设计于一身的时尚区域。各种设计大师的建筑作品陈列其中，也许下一个街头转角，你就能邂逅其中某一位的名作。根津美术馆。你一定想不到，在东京六本木这样寸金寸土的地方，竟私藏着这样一处可以洗尽世间尘土的静谧之所。根津美术馆是东京的老美术馆之一，所在的地方原本属于根津家族。根津美术馆和周围的环境竟然没有任何突兀感，很好地减少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割裂，如同消失了一般的建筑与周围环境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在设计者看来，美术馆或者博物馆设计的核心价值观是以地理位置为重，建筑物应该为其负担的功能服务，功能才是最重要的。展馆藏品均为根津家一郎及其家族收藏的珍品，以茶道用具和佛教美术作品最为著名，包括一些国宝、重要文化财产等艺术性极高的美术品。不仅展馆值得一逛，展馆外的庭院更值得驻足，这里俨然就是一块城市私藏绿洲，以大自然为主题的日式庭院绿树成荫， 沉浸其中，可以感受季节与物候的更迭变化。 2121 Design Site， 这是一件诞生在新老设计师之手的杰出作品。2121源于英语 2020 Vision， 后者是指人类正常的视力范围，2121就是指超越了常人的眼光，更深层次的前瞻未来。展馆由三宅一生、安藤忠雄共同打造，保证了独一无二的美学价值。美术馆在建设时遇到了很多难题，例如如何建造日本最长的双层玻璃、长达54米的屋顶铁皮、运用大面积落地窗的下沉广场等等。为了达到设计师所要的效果，施工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波折。展馆的展览主题别出心裁，甚至日常内容在这里也拥有了更多艺术气息，时常引发大范围的公众讨论和思考。森美术馆，森大厦自建成以来便成为六本木的地标之一，到访东京的很多游客都会到森大厦的观景台360度观赏东京全景夜景，而森美术馆正好位于大厦的53层，一定不能错过。兼具现代性和国际性的森美术馆是东京最前卫的美术馆之一，经常举办新的主题展，无论是设计思路还是展出内容，都代表了日本当代艺术的尖端潮流。除了举办媒体、摄影、设计、装置、建筑等当代艺术展览之外，森美术馆还举办各种研究项目、公共项目与当代艺术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展览和表演活动，每一次来都可能有不同的收获。国立新美术馆，国立新美术馆是全日本面积最大的美术馆，于2007年开馆。一楼设置有展厅和野外展厅，室内和室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三楼还特别设有演讲厅、培训教室、艺术图书室和餐厅等等。国立新美术馆承载了更多教育及普及艺术文化的重任，致力于通过各类展览展示各种艺术的新表现和新观点，为艺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让参观者共享艺术之美。美术馆建筑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常设短期展览，举办的活动值得艺术爱好者一再前往。三得利美术馆，以生活中的美为基本理念，以廉洁美、开创美为新的宣言，三得利美术馆始终贯穿着传统和现代的融合。馆内收藏品约3000件，其中包括绘画、陶瓷、漆工、玻璃品、染织等国宝级重要文物。不过与其说它是一个美术馆，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都市会客厅，举办的活动多种多样。除了很多体验课程外，它还推出了工厂建学活动，报名者可以前往日本的啤酒厂、山崎蒸馏所、红葡萄酒庄园等工厂进行参观学习，从参观到体验，全面感悟生活之美，深化艺术之源。离开了港区，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中央区。三井纪念美术馆，三井纪念美术馆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三井主楼里，入口毗邻日本桥三井塔的中庭日本桥及日本中心交通枢纽的要道。馆内收藏了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本土的优秀美术品，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珍贵文化遗产，比如日本国宝如庵茶室。展示厅内精心展示着茶具的搭配，向世人展示了用之美。 Akomiya Tokyo， 米是亚洲人餐桌上的主食，靠近日常生活，追根溯源又可以上升到艺术高度。开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奢华之地的三层米铺 Akomiya Tokyo， 每层的展示都有不同。一楼以展示种类繁多的米为主，令人眼花缭乱。 除了米之外还有调味料展示。店里设有一个专门厨房，客人有机会在店内品尝种类颇丰的大米，通过不同层次的研磨，感受不同的米在烹饪后的独特味道。虽然是普通的米饭，却丰富了餐桌的内涵。米店展示了米在产业现代化与手工迭代的过程当中的进步，让参观者在感受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又回归到追求本源的质朴之心。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江东区日本科学未来馆。作为日本科学类最好的博物馆，日本科学未来馆位于国际氛围浓厚的东京江东区。你从地理位置就可以感受到当初设计者想要赋予它的未来属性。展馆里汇聚了日本高科技机器人等尖端科技。博物馆面积广阔，有十层之多，特别是三四层的体验区，很多人气项目都需要提前预约。日本科学未来馆的理念是分享21世纪的智慧，展示人类先进的科技，同时注重参与者的体验，开发动手操作的项目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展馆讲解只有日文和英文，你如果前往需要注意语言的选择。丰田汽车展示馆，在前往江东区游玩之余，可以参观一下丰田汽车展示馆。深受汽车爱好者喜爱的丰田汽车展示馆，虽然是在日本经济较差的时期建立的，却是丰田集团为了让日本民众找回对汽车产业的信心，特别修建而成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陈列馆之一，丰田汽车希望展示馆将观赏、驾驶、感受的理念传达给了每一个参观者。与其说它是一个展馆，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主题乐园，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这儿感受到驾驶的乐趣。场馆展示有赛道和展示台，错落有致，在这儿能够观赏到丰田最新款的轿车、能源车、概念车，甚至古董老爷车，多样化全方位的试车体验也吸引了大量到访者。总之，这是一个适合全家一同感受汽车文化的展馆。其他区域，东京歌剧城，声音和建筑的完美结合带来超乎寻常的体验，这便是一座顶级音乐厅的魅力。而追求极致的日本工匠更是建造出这座世界一流的顶级音乐厅东京歌剧城。宏大的音乐厅内共有1632个座位，此外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独奏厅，以满足小型音乐会的需求。歌剧城的整体布局和集中性较强，全年排期的演出内容很丰富，有歌舞剧、音乐会、话剧、个人演唱会、团体演奏会等等，很多世界级大师来到日本都会首选这儿来演出。旅客在看演出之余还可以逛商场、品美食、看艺术展览，便利性很高。出光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的名称来自日本石油巨头集团出光集团。美术馆由出光产业的第一任社长出光佐三创立，约有10000件美术藏品，于1966年开馆。出光美术馆的收藏集中在日本古代美术，还有中国的书画、陶瓷等等。藏品包含国宝级藏品2件，重要文化藏品51件，其中禅僧仙崖的展品是日本最权威的，很多人慕名而来。美术馆毗邻皇居，站在其中可以俯瞰整个东京，虽然并非观景的最高或者是最优处，但也能够使你和这座城市来一次不一样的亲密接触。展馆休息室还细心地为参展人士提供了免费的茶饮品。参观完出光美术馆的空闲时间里，你还可以去帝国剧场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剧目。太田纪念美术馆，太田纪念美术馆是东京都少有的浮世绘专门美术馆，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展览。这里曾是太田清藏的私人收藏馆，为了更好地向众人展示浮世绘之美，才开放成为公众美术馆。太田清藏的美术文学造诣颇深，他对浮世绘也有着极强的兴趣。 当时的浮世绘在日本大多只是包装品或是印刷品等大众美术作品，而他在欧美各国游学期间感受到了浮世绘在欧美人之间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在欧美博物馆的崇高地位。回到日本之后，太田清藏便一直为改变浮世绘的艺术地位做努力，用了半个世纪之久寻回大量流失到欧美地区的优秀作品，并在展馆内收藏了12万多件藏品。尽管每次展出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会定期更换展品和主题。太田纪念美术馆对于日本美术艺术爱好者而言非常值得一探。 MoMA Design Store 表参道。作为 MoMA 第一家海外精选店铺，MoMA Design Store 被选择设立在东京时尚区表参道。在这儿，你除了可以欣赏 MoMA 搜罗选入的最棒的设计作品，更可以直接购买回家。来自全球的精品商店大概有2000种，在 MoMA 的把关下，每一件产品都有独特的设计内涵，或新奇，或脑洞大开，或精巧，或出人意料。产品不仅包含了日常生活用品、时尚单品，更有限定精品。带着邂逅惊喜的心情来这儿吧，将那些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装入行囊，让艺术以它独有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中。东京都写真美术馆，这是日本唯一的摄影和摄像综合博物馆，于1995年正式创立。展馆旨在丰富和发展日本的摄影和影像文化，收藏了33000多件作品，包括日本国内摄影史的重要作品等等。展馆包括地上4层和地下1层，仓库精心设置了4个收集室，并设置不同的温度保存，薄膜库设置为5摄氏度。彩色颜料绘制的作品和玻璃板保存在室温为10摄氏度的房间里，其他摄影和录像带则保存在室温为20摄氏度、相对湿度为50%的房间里。展馆的每一层都同时展出不同的主题，在艺术画廊里可以看到许多作品。3层有一个绘画研究室，可供阅读、收集研究和作品欣赏。原美术馆。原美术馆创建于1979年，由日本企业家原邦造的故居改建，馆体呈白色，呈螺旋式楼梯，可以直达2楼。主要以现代美术定位的原美术馆展览范围很广，包括艺术、设计、建筑、音乐等等。这里更是日本杂志 Casa Brutus 票选出来的大家最喜欢的东京美术馆第一位。文化之旅我们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原一和你继续东京就是日本。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3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3。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 心中的渴望，渴望

我们的下一站在东京就是日本的这本书中要翻开的是，让我们在书店见吧。2016年著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选出了全球最宜居的25座城市，东京高居榜首。在他的统计里，东京一共拥有1300家左右的独立书店，远超出位列第二的马德里近一倍之多。而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市场也坐落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神保町。还有2013年入选美国网站 FlavorWire 全世界最美书店前20的鸟屋书店，共有1400多家分店遍布日本各地。在全球都在叫嚣着纸书必死的今天，东京却显得如此的漫不经心。在寂静的电车里，看书的身影依旧，在书屋高大的书架背后，驻足看书的身影尚在。从古至今，我们以书为媒传道解惑，这样的传承我们延续了上千年。书店是为了便利人们买到自己想看的书而存在。以前的书店书越全越多越好，比如新华书店、新宿纪伊国屋。慢慢的，书越来越多，书店也越来越多，书店开始融入到它所在的地方。大家喜欢看什么书，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书，书店以此为导向，本身也开始分门别类。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阅读不仅仅只能在书上进行，书店也开始从向人们提供便捷转变成如何指导人们生活。就像 Muji Books 所倡导的有书的生活，回归点在于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独立书店的选书成了愈加重要的存在。一个书店的经营者不能只是一个懂书的人。在书店经营每况愈下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书店主人开始探寻书店本质的意义是什么，比如一周只卖一本书的森冈都行，比如把书店变成技能学习场的三浦重店，再比如把编辑、出版和售卖放到一起进行的福井盛泰。在这里策划，然后在这里贩卖。凭借这个想法，福井盛泰创建了 Shibuya Publishing and Booksellers， 简称 SPBS。 这家书店开业于2007年，坐落于涩谷神山厅，穿过东急百货店就能在一条复古商店街的一角发现它。开店之前，福井盛泰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编辑，他想在日本做一家有个性的书店。出版、书店、杂货是目前 SPBS 的三个方向。书店开业时的选书人由福允孝担任。十年过去， SPBS 成了涩谷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现在书店的选书人大多是店员自己，不仅仅是选书，书的摆放和推荐也都由店员完成，基准是顾客，也就是在哪里放上什么样的书会让客人感到喜悦，或者说在选书的时候就想象着看书人的样子。从漫画到插画，从文学到烹饪，还有生活方式，再加上旅行、艺术和摄影等等，整个书店的藏书在3000本左右。如果询问店员，他们都会如数家珍。在编辑出版上， SPBS 为涩谷策划了一套专题制，一刊一主题，围绕涩谷的生活和艺术，从松浦弥太郎到冈本人，从大森克己到奥山由之，每一期都有一个或几个名家参与企划。福井盛泰效仿 Apple 的 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 将这本杂志命名为 Made in Shibuya。 截至目前已经发行了18本专题纸，仅在 SPBS 出售。接下来就让我们利用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跟随袁一一起先行来开启东京的书店之旅。邂逅东京书店，无论是推荐东京书店还是谈到东京书店的发展，大概没有人会比日本第一选书人福允孝更有发言权了吧。福允孝说，如果人们都不来书店，我就把书拿到有人的地方去。福允孝 Bake 代表选书人，1976年出生于爱知县， 庆应艺术大学法学部毕业，曾就职于青山 Book Center， 2005年成立选书集团 Bake， 著有《不读书也行》《福书店的88本书》《有用的书》。高赖艺还著有一本关于福允校的书，聆听书的心声，选书人福允校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第一选书人福允校的书店推荐 list。 在他的书店推荐清单当中，有我们刚才讲到的 SPBS， 也就是 Shibaya Publishing and Booksellers， 位于东京涩谷的神山厅。他认为这家店是努力让年轻的读者们找到关于现代的定位与意义。接下来在他的推荐清单当中还有新宿纪伊国屋书店本店，这是一家他认为的日本大型书店的王道。被评价为应该被记录下来的小小的街边书店的是位于涩谷区上原的幸福书房，而在下北泽的 B&B 则被福允校认为是今年年末因建筑施工而需要搬迁，虽然不知道要搬去哪里，但在之前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蒙受照顾的一家店。小宫山书店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街神保町，小宫山的摄影和艺术类书籍在这儿的数百家书店中首屈一指，让你无法预知在其中会发现什么样的惊喜。而国立新美术馆其中的 Museum Shop 凝缩了现代东京的味道，又不断在书目上推陈出新。森冈书店，与其说它是一家书店，不如说它是一家书的艺术画廊，一周只卖一本书，想将每本书都极尽所能地传达给每一个人的森冈让人非常理解。拉卡古由日本老牌出版社新潮社废弃的仓库改造成的独立书店，这里也有 Bake 精心挑选的书籍陈列，数量不多但是领域很广。So Books， 如果想找摄影或艺术设计类书籍的珍藏版，这里一定不能错过。店主常年经手，不管哪个类别，历史多么久远，他都能够给你解答。好了，这是日本第一选书人福允校为我们推荐的东京值得去感受生活的那些书店，也希望您能够从中挑选出一家或者是几家列入到您下回去到东京的旅行目的地之中。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暂时就是这样了，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是春节期间，所以我们的旅行阅读会要暂停一周，那么也提前祝各位春节愉快。在2月24号，也就是大年初九的时候，我们的旅行阅读会在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点会继续和您相约，也邀请您在春节结束之后的大年初九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和袁一一起继续开启东京就是日本的旅行。稍后是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拜拜。